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，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 嗨，我早就找好了，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。 啊，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并太岁张方、司马良、夏九龄一看好就没乐了，心说这什么绝活啊，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，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。这位还说呢，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吗？不知道。老师说了，这叫一条扁担，然后把一只胳膊往前伸，另一只胳膊往后伸，仍然是平衡的架势，俩胳膊还扇呼扇呼，看着这个没？看着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扁担一瓢。张方一听啊，正好喝了口水，啪，全喷出来。病太岁心说，看来他这老师是拿他开涮。这位是个半吊子250，要不然他老师就是骗钱花。我练了这么些年能耐，我还没听说什么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，这叫绝艺啊！司马良、夏九龄也乐开了，乐的简直肚子疼。你们要压悄悄乐也行，他们乐出声来了。离这又不远，这胖子还挺认真的，正在这白话听后边呲呲呲呲这一乐，他把头扭回来了，一看是乐自己，这家顿时把脸沉起来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哎，我你们笑什么？张芳把眼泪擦擦，看看他，我们笑什么？你还管得着吗？他有可笑的事儿，我们就笑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笑我就不行？哎，我朋友，你真是口大舌长啊！护国寺这么多人，可笑的事儿多得很，我们笑你干什么？你还值当一笑吗？你不就是扁的一条一条扁的吗？啊，又乐开。这胖子可受不了，好他妈小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 竟敢讥笑老子，你们还你呗。其实这胖子还惹不起呢，护国寺一带的刚刚也是本地的混混，人送绰号叫进阶太岁，姓李叫李刚。你看这一带啊，大流氓小流氓半的流氓300多号都听他的，在这喝水不花钱，掌柜的惹不起他。他呀一瞪眼，手下那些打手就把茶摊给砸了。您说您惹得起吗？嗯，这个流氓据说这词儿啊是派来语，进口货。嗯，中国也没这词儿，中国叫泼皮，叫混混，叫痞子，就是不务正业的人，不遵纪守法的人，不守道德的人，就是地痞流氓。后来这个词儿进来之后，把它混在一块儿，也没有太大的分别。咱就说这事儿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哪儿都有流氓。你说这玩意儿跟寄生虫似的，就在社会人群之中孤孤洋洋的，老有他们。特别是城市越大，这号人越多。像我们通常见这个街上的了，没正经职业的了，不正经上班的了，哎，没事了，打打仗斗殴了，觉着自己不含糊了，见着少妇长女说点便宜话了，哎呀，正人君子侧目，国法和道德不允许。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，就这种玩意儿还分布的挺均匀。这一伙人就是干这个的。这个进阶太岁李刚从来没受过别人耻笑，今天他挂不住了，赶紧转身过来直奔张方。兔崽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笑谁呢？哎，我笑你呢，我笑你，你还敢把我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我摔死！他把蒲扇大手伸起来，一下劈面，把张方的衣裳给薅住了。张方装熊，哎哎，我哥们儿哥们儿，这何必呢？有理讲理，动手干什么？动手！动手叫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。来来来，你出来。张方毫没反抗，装熊让他像拎小鸡儿一样在茶摊拎到街上来。司马良、夏九龄乐呵呵跟着。掌柜你看要打架，我的妈，给护儿赶紧收起来，紧往后撤。护国寺那么多人呢，一看这样打架，哗，这人就围上来了。这李刚一瞅人围上了，他更来劲儿了，大施阴威，要耍弄耍弄，利用这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，创创自己的牌子。好小子，我叫你笑话，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厉害。哎，照张方耳根台子上就一拳，他认为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的，揍他能费劲儿吗？错了，张方的能耐可不小，尤其打他这种号的，那能耐就更大了。张方装熊先把他稳住了，这下子一抡拳的功夫，就见张方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金，脑瓜一晃，肩膀一抖，来，在李刚手里挣脱了，拳也打空了。紧跟着张方使了个兔子蹬鹰，照李刚那裆里头，咣就这一脚。 李刚个儿大，他个儿小，踹别地方不合适，踹这正合适。这一脚给蹬着，就听李刚嗷这一声蹦起多高了，哎呀，骨头仰面栽倒，跟五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差不多少。老板呀，哗往左右一闪，认识李刚的人无不解恨，该该，臭流氓早该叫人打死，啊，报应！今儿个遇上厉害的，可这么一说呀，啊，张芳来劲儿了，肉往前一窜，把小脚巴丫一抬，把这胖子踩到脚底下，把左右胳膊抡圆了，这一顿巴掌扇的。今儿啊，不定谁打谁呢，你尝尝我这小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可把这个李刚给揍坏了。旁边有几个哥们儿，一手不好到茶摊里头把铁通条凳子也掰了，找应手的家伙，没有应手的家伙捡了两块砖，这出来直奔张芳来了。司马良、夏九龄一看张芳要吃亏，哥俩过来，站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把手里家伙放下。哎，你们是一伙的，对，打人的祖宗都来了，不放下东西可休怪你家少侠可翻脸呀。你哪路的少侠？揍他、啊、揍他！往上一围，司马良、夏九龄是抖擞精神，把这些人打的是屁股尿流啊！要揍他们能费劲吗？十几个人眨眼之间打的是鼻青脸肿，此刻那个胖子也咕噜出去了，也眼睛睁不开了，鼻子也翻翻了，嘴唇也撕裂了，用手指着，好好，你们敢打，敢打我，你们别走，我回去找我老师去，叫我老师给我们出气。当然了，这个臭流氓所谓的进阶太岁李刚没什么了不起，他这些师兄弟儿也都是乌合之众，但他师父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是北京城有名的武术大师，姓焦啊，叫焦雨，焦秋华，下雨的雨，焦雨焦秋华呀，江湖人称树壁摘星，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，就说明人家的功夫极高啊。焦雨也是有名的侠士，住在北京，那么大侠士怎么教流氓呢？收这徒弟干嘛？有原因，这个人呢他有名，一有名呢登门拜师求艺的有的是，推不开门。你看这个进阶太岁李刚吧，还认得几个很不错的人，求的教的侠进前了，焦雨没办法，情面难却，答应了。结果让这李刚这伙人来了之后一看这模样，有点闹心。正人君子什么样，歪毛淘气儿什么样，这玩意气质上、服装上、动作上截然不同。你看这伙人歪戴帽子、斜瞪眼儿，就不像那个正人。在这块拜师求艺，焦德侠一琢磨，要教给他真功夫，他肯定得出去惹祸，所以呢拿了几招搪塞，什么一条扁的呢 扁担一条啊，这现编的。没事说你就练吧，两胳膊平衡，能够发功，能够练气，所有的功夫这就是基础，你不把这个基础练好了不行。他问呢，老师这得练多少日子？看你的进步情况，起码得三个月。李刚啊就信以为真了，有时候掏着来问老师，师傅，这玩意儿我练了这么些日子了，我觉着没什么进步，你练了我看看。先练一条扁担，后练扁担一条。教大家说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你就照这样练。你自己是觉察不出来，我看着你两臂有点功力了。是吗？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这小子还没心眼子。所以今儿个跑到护国寺当着他师兄弟，他跑那儿吹牛去，结果遇上张方挨顿臭揍。他们回来的找老师啊，这一见着大侠焦雨焦秋华搬弄是非呀，焦大侠一看也吓了一跳，一瞅怎么揍这么狼狈，一个个脸都打苍起来了，有的膀子掉环了，有的一瘸一点，鼻青脸肿。谁把你们打的？哎呀，今天在护国寺遇上仨小子，一个小个俩大个都年轻的，那小个长得贼顺，那俩年轻的长得贼漂亮，他们可厉害了，我正练您教给我的绝活，他们在旁边噗噗乐，我们一质问他们就变了脸了，当时伸手都把我们给揍了，好邪乎的。打听没打听他们是哪儿的？当时没敢打听，后来派人了解一些情况才知道，他们是住的富贵巷安定门里后街同宅，据说他们的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佟林，佟林的徒弟。焦大侠今说，我曾三次登门拜望佟林，都说佟林没在家，结果空去白回。要这么说佟林回来了啊，对了，前些日子听说师傅他官司了结了，已经回了家了，我还得再次登门呢。再说佟林你也不对，你有能耐不假，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你这些徒弟，跑到护国寺这儿来把我徒弟打成这样，这玩意儿叫我当众出丑啊，这可不行，我得找佟林说道说道。但又一想，这几个徒弟该揍，无事生非，你甭问，你没做好事，要做了好事人家不能揍你，该。但是当着徒弟的面不能这么说。焦大侠说，好吧，让账房给开五两银子，找个郎中看看去，好好歇歇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师父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出气，出不出气我心里有数，下去吧。李刚等人下去了，焦大侠头一天没动地方，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把长条包裹准备好了，里边有一口锯齿飞镰刀，这把刀伴陪他闯荡江湖几十年呢， 虽然不是保人，但是也是好钢口的，准备跟佟林比武。另外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戴好了护腕，外头穿上大褂，拎着包，拿着扇，就当串门一样离开自己的家门，赶奔安定门富贵巷访佟林去。那么话分两头，再说佟林，这佟林呢让徒弟们放了假了，小哥们都上街去溜达去了，佟林回到上房，陪着父亲母亲谈了一会儿话，一看爹有点疲倦了，佟林告辞出来。佟林想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到大清真寺看看铁木金回来没回来。掐手指的一算计啊，铁三爷可能回来了。就这样佟林到了街上，到清真铺面买了上好的点心，拎着赶奔牛街大清真寺。您说有多巧，刚走到大清真寺门口，正赶上铁三爷从里边出来，俩人一照面，铁三爷乐着迎上来了。佟侠客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又见了面了，怎么样，听说您官司完了？完了，哎呀，可喜可贺，我昨天回来的，我回来之后吧，把我的事料理料理，见着我师兄丁瑞龙，又见着我老师，把咱们在川桑林所遇上的一切我都如实讲了，我老师非常高兴啊，还跟我说的，过个三五天让我去请您去，把您请到大清真寺来好好盘踞盘踞，没想到您来了，走走吧，到里边，我师父我师兄都在这儿。看来铁三爷是热心肠的人，佟林在后边走，铁三爷大步流星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在里边出了一个人，佟林一瞅这股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方海口，三绺短墨髯，骑着门面，一看就清真贵要，挎着口长剑，披着斗篷，这人能有个四十八九五十来岁吧，精神透了，俩眼倍儿亮。铁三爷领着给佟林介绍，佟侠客，这就是我大师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。佟林早听说过，赶紧一躬扫地，丁瑞龙那就不用铁三爷介绍了，赶紧以礼相还，佟侠客，欢迎光临，太欢迎了，我师父在里边等着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师兄弟一边一个，佟林在正中进了大清真寺，一直往后院走，屋里热呀，都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儿凉快着。佟林一看台阶上放了一把圈椅，旁边是茶几，摆着壶碗，一个老者鸭子腿拧着，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休息，旁边还带俩小伙计。佟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，红光满面，胡须刷白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牙口倍儿齐，青光闪亮，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当着着，老头的手里头